锵锵三人行，哎，伟杰，今天咱们这个梁总啊，不远万里， 什么梁总啊？哎、说这种、啊， 我到现在在业界很有地位。 真的，我刚刚都说把经纪约签给他了，都签好了。 别这样，凤凰多好了，你方面别这样， 不要长他人威风，灭自家士气啊！这个我说啊，梁总呢，这个不远千里兴冲冲来。主要也是为了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太有兴趣了， 就最近他也是高管嘛，就性骚扰成为你说的一个领域是吧？最近我有一些老板的朋友老婆都在查女秘书呢，说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女秘书？但是这跟那个无关，就是说这个民生银行的这个什么中心区，反正是民生银行的吧， 对对对， 北京的姓关的，一个他是个什么官啊？副经理、副总经理， 对对 对, 对， 对吧？然后呢？传出来，哎，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人已经被撤职了。这个你在北京听说了吗？ 听说，当然。 你刚听说的时候，你的疑问或者感触是什么？ 我觉得太正常了，这人要是不撤职， 太正常了。果然这层面现在不一样。 那这人要不撤职， 哪个部分是正常？ 对，哪个部分是正常？ 哪个部分是正常？ 所有部分都正常。第一，他这么跟女下属传这种微信很正常。第二，那个现在的小女孩。遇到这种威胁就把它弄上网很正常、然后银行的反应说这个会深切关注很正常、然后撤那个人也很正常，整件事就很正常，这是国情嘛。 哎，你觉得正常吗？ 我觉得不大正常啊，怎么会 不正常？ 就是我觉得不正常是说怎么会有人这么傻，就是我们在好歹工作了几年，通常不会有留下证据，就是直接有白纸黑字留下来还可以被你截屏，就是自己留那个。所以我觉得人家不是说网络上有人批评说是女生情商低，我觉得男生情商才低吧。 不，这个微信我问你，你们的微信这个聊天记录是留着还是随发完就删掉的不留的？ 我没有特别会删的那种，我都会留着吧。 因为我主要是考虑到，就是说我们这种哈、这个， 这个，哎，什么？ 不是我这种 为什么要结巴？ 我有时候考虑到我们这种非凡的人是吧？也许到老年会写回忆录什么的，所以我留着所有的，但是最近我准备都删了， 别留下这个，我就在那间酒店楼下等你。 不是，但是他们告诉我，你删了没有用，主要是那边的人留着、 没有用啊。 太可怕了，你真的就是这个女孩，我很想知道他们民生银行这大八卦。你说这女孩忍了半年，据说是这个姓关的老是微信骚扰嘛，忍了半年，最后也是不得不离职。但是就离职之前还是离职之后，听说呀，这个女孩现在也挺慌，就她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当然有些人说你怎么没想到，她就当时就是想啊，恶心一下这姓关的，就是说我现在 玉石俱焚，我 他是只是在他们那个管理，就是他们这个工作这个管理的这个群，大概有五六十个人的这个群里，那意思就是让我们这个公司的人知道我为什么走，知道他的真面目，夸就把这一篇发上去，但是没想到成为了个社会事件，其实你能理解这个女的也有点慌，为什么吗？ 当然了， 之后怎么找工作啊？这些太现实的问题了。 因为你在这么一个父权社会底下，你去任何一个地方找工作，说老实用你这个就是个动不动会把私信公开，动不动还会说上司性骚扰什么。我只不过想约你去酒店，你就说我性骚扰，对吧？ 对， 真的是这样， 就是这样。所以你就看在文道眼里，这都是正常。你可以看看，你可以看看这个微信截图。我现在觉得啊。社交媒体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了解人性更隐秘的。就过去像我父母那一辈儿，只听说乱搞男女关系，没见过是怎么乱搞的。今天你看都呈现了， 都见到了。 就男生就说、或者您找个其他地方，可否给个答案呗？可以吗？某同学， 你 礼拜四上午见面地点，像可以吗？或者是我在崇文门附近找个喝茶地方，总不能在单位附近的。 实际也是留了小心的，要不然人家说你注意到没有，都称您。就是 尊称的意思， 很尊敬女性，这玩意留着点小心。你看，但是到后来这个男人就有点 hold 不住了，咋电话不接呀、 急了， 给个答复呗。哎，女神给个答，这就有点胡言乱语了。你看，然后开元名都酒店大堂可否？在单位附近来，哎，就能一直这么催，我也挺难理解。再往下走，往下走，啊。好， 然后女生就回答说，领导茶就不喝了，就信息和您说吧，您说的那个是我肯定不会同意的，业绩不分就不分吧，我做人是有原则的，不能因为业绩连最起码的人格都出卖，对我来说做好一个人是最重要的，工作是次要的，也是 钱也是次要的，连最起码的人都做不好，再有钱也没有用，我和你想象中的女孩不一样，我是要脸的，不会因为破钱侮辱自己，至于工作您分不分，我业绩都无所谓了。 哎，你看他接下来就是说这个跟那个离职人员名单有关，周四要确定离职人员。我是报销的事儿啊，报销都不给报销了是吗？如果不想操作了，告诉我找人接等等。然后我能有什么想法？您这不是要辞退我吗？哎，这女的我觉得没准现在已经有点保留证据的意思了，是吧？然后你看看看你的选择，哎，这个什么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嗯。这个大家可以认真私下里再研究啊，这就是这个女的最终走了，在这个群里啪发出这么一个，没想到嚷嚷的尽人皆知。一开始这民生银行当个事儿调查，民生银行呢也，所以现在也有人说民生银行说微信骚扰不叫性骚扰吗？ 我听到说没有实质性骚扰，所以不算骚扰。就是没有真的发生，就是比如说有什么性侵等等等等的，他只是 没有物理性的， 对 动作上的， 哎， 就不把言语性骚扰当性骚扰， 但这不算性骚扰吗？微信 当然性啊，当然是啊， 是啊。 但是所以我说为什么正常，就是坦白讲，我过去这么多年都老批评了，就我们国家十几二十年，就性骚扰是达到一个还是很 普遍，空气一样， 像空气一样，就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好，当后来大家都晓得有性骚扰这回事，这事不能干之后，那个认知还是停留在这是民生银行，一个国有大银行，它的公开表态，你不觉得是一个说明了今天中国的很多层面的正常水平吗？就他不认为微信的性骚扰是个性骚扰，这还不叫性骚扰，这叫什么？就等于其实性骚扰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常常听到，就那天我们几个做节目，不是还有朋友跟我们聊起来，说一个女孩子说她莫名其妙给人到处讲，那个人讲什么呢？就说哎，我把她给睡过几回了，她活不怎么样，还得这么说。 这当然算性骚扰。 这当然算性骚扰，而且就是很多男的，就我每次在只有男性的场合，都会听到有些男的就会在那边夸夸其谈， 自己 又把怎么样，又把谁怎么样。第一，我不能理解的是，这有什么好说的？就这种事儿是吧？你说出来干什么？就算是真的。第二，如果不是真的，你说出来这你不是显得你很无聊，你很自卑，你的自我很脆弱。 对啊，他说这就为了壮大他自己啊。 对啊，然后第三呢，就是有时候当着女孩子面，那就是不就是一个彻头彻尾露骨的性骚扰，但是。有时候在我们身边真的就像空气一样， 真的，我自己的，就我有个很好的小妹妹，也是跟我是同行。有一天她就说哎，我真的不知道这算不算性骚扰，是他们公司的一个中层中年男子，然后到就是外地嘛，然后去那边做采访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说哎呀某某某啊，我真的就是在所有在联访的时候，就某某某现在没有男朋友啊，啊我好喜欢你今天穿这个衣服，我觉得女生的洋装就是要穿到膝盖上面几公分，你知道我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多的女朋友。那因为是男生是出差嘛，然后晚上十一点还传讯息说，哎，我到现在都还在回想你今天穿的洋装什么什么。然后就问我说，这算不算性骚扰？我说，那你当下觉得感觉怎么样？他说很恶心。我说对啊，那就是性骚扰。有时候你会不知道去如何处理。我觉得对很多女孩子来说，特别是你不是管理层，或者你在周围，你很难去反应说你当下要怎么样去回他。 对，哎，他们有调查嘛？我看说国内这个女性，这调查也不知道都哪来的。有人说70%的女性啊，中国的这个国内企业的女性诉称曾经遭受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当然也有一个数据说是30%多，总之是相当多，相当多。我就想起伟杰，哎，你不用说出哪位领导什么，或者当然凤凰没有这样的事啊，肯定都是凤凰以外的公司。 对，因为凤凰不正常。 凤凰都是那个味道事， 味道。 那么就是说你在这个社会，你原来在很多单位工作过，你碰到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 我有遇过，就是那种就是上司很喜欢你，就比如说公司老板老板的儿子很喜欢你，然后就不断的想要，就是比如说你去开会或什么，他就都要来，你去每场会他都要来，然后你拒绝他之后呢，他因为他也知道你家住哪，他就你家按电铃啊，然后要不然就是你开会的时候，他就比如说我们在某个会，他就会打会议室电话打进来，就是要找你，就是要找你就对，他就想说 找到说什么呢？ 就我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啊，就重点就在于说，但我就已经拒绝你，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我说这 这不是又不是在买青菜还可以讨价还价说不好意思我跟你10%在一起90%不在一起就已经拒绝人家，但他就会疯狂，这是一种疯狂的程度。 那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呢？ 最后就我是一个铁铮铮的女汉子，我就不做啦，我就直接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父母，因为是小开二代嘛，就直接告诉他的父母嘛。然后后来就对方的父母是很紧张这件事，很害怕会爆出来或什么之类的。对， 那你也实际上也因为这个失去了工作。 但我觉得说实话你继续做心里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感觉问题。而且我就想说啊，那时候年轻就想说那反正此处不留我自有留我处，所以我就走了。我觉得工作起来的不舒服程度太重要。那你怎么知道他今天你如果今天好像你接了电话或怎么样，那他下一步是什么？后面那如果说等到发生了第一步你没有都没有拒绝，你后面再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人家回头说可是你之前说 OK 啊，你之前也让我来，你之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真的是哑口。就是 你知道有你还是比较决绝。我知道有的这个女性啊，她实际面临的选择真的很难。就比方说哎，我觉得有件事儿你得承认吧，人都有贵人。其实你不管说一个公司管理多么科学，你问周围的人我都可以告诉你，对吧？比如说我能走上这条道路，或者我能做上一个节目，必定是跟一个领导。有时候很奇怪，你看从我爸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大家聊天就都聊这个，就是你看上一个厂长对咱们不错，比较能够赏识咱们，但是新来的这个书记呢他就对另一个不错，就好像在单位里你看你能成功，不管男的女的，哎，很大程度上你遇到了一个，你从公心来讲遇到了一个伯乐，你从私心来讲遇到了一个贵人或者一个缘分。我觉得这个确实对你个人的成功啊作用特别大。可是呢， 然后呢， 然后就 是说愿意牺牲的部分还是什么？ 我为了贵人， 我先去个广告会， 我就被骚扰一下了， 这个意思 是吧？ 广告之后见。就是我替姐妹们问的问题，其实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像这位一样，亲爱的姐妹。当你多年为之奋斗的事业面临了性骚扰甚至威胁，你该怎么办？就是他在这儿耕耘有年，因为这个领导的赏识给了他，也确实给他机会和帮助，所以做得风生水起，这是我一生的事业，我做得很好。可是这个时候他发现这个领导等了一年等了两年，最后 hold 不住了，开始动手动脚。那因为你跟当然跟比较赏识你的领导吃饭是有的，但是到后来呢，你看哎，尤其是这个开始威胁了，就是说啊，你啊不是帮我陪我吃饭那么简单。然后领导就说，如果我不听，就提拔一个能干的下属 B 来代替我。当然他说了，这个 B 就是已经跟这个领导为了晋升发生了不正当关系的。那么怎么办？我明明能力和我发挥的领域都比这个 B 强得多，但是呢，公司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我要失去了工作，就失去我为之奋斗了几年的一切。可是就本来就那个能干的 B 一直在觊觎我的位置。 那如果他真的能干，如果你真的是个能干的人，你跳槽不会有太大影响。就你过去积累那几年，如果你真的干出了成绩，你真的得到了不错的成果，你也升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在这个情况下你跳槽到同行另一家公司，甚至转行，我觉得是很自然很正常。尤其今天转公司转行，对全中国年轻一代来讲，那简直像吃菜一样。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你何必在一家公司里面这样？而且你要想想看，你就算从了他， 你从此都被贴标签吗？ 而且跟随这样的领导，你也不会有很好的日子过。 对， 你将来干的事业再干下去，这个你的前景也不一定会很阳光灿烂，不一定很乐观。是不是？ 但是，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走。 而且我觉得，就他刚刚的意思是说，我已经累积了这么久，我这么有实力，如果我不从的话，我这些都没有。但问题你从了他，你这些也没有，因为别人就会认为说，你就是因为跟他睡了，你才有这些成果啊。所以反着来说，他还是没有啊，对不对？ 或者还可以这样做，假如你够狠，你反过来就用他现在的这些威胁，就像这样子记录下来。当然，那位小姐她是很光明正大，她把它公开给群里，你不要公开，你拿去反过来威胁他。 对， 应该你要，如果你是一个更狠的人，你想的是将来怎么样用这个拿住他，甚至将来把他除掉。 真的，我跟你说，现在还有更狠的。我认为这就是说，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这个总体态势上哈，男的 这个权力在不一， 对，我觉得男的早晚是要掉沟里的，就是 那当然 因为你比如说，我跟你讲，就是有个女的，哎， 这叫什么呢？这算是那个抓那个仙人跳还是叫什么呀？ 仙人跳。 那个女的就是跟那个男的，就是说啊，要陪睡，然后一直就跟这个男的聊。聊，一直跟男老放这个男的鸽子，就说哎，到酒店几号几号房啊？那个男的急的到那儿开好了房，你怎么还不来啊？那女的说我有事儿啊什么的，就这样一次次放他鸽子，最后证据收集齐了，拿来说给钱吧，不然就全发给你老婆，或者发给你的单位。哇，这是另一种， 没有 这 个 道高一尺， 这个是骗钱嘛？ 对啊。 但是我说的那种是什么？你就跟他说，你想我这个公开发税还是你自己辞职？ 不是，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个赌注，我觉得好难哦。你看我如果 那就睡叫， 对不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赌注。 你要很厉害的人才干得出这事儿，但正常情况下，我建议就跳槽转行。而且，不过刚才我觉得伟杰说那个事儿倒很有意思，因为他刚才说他们遇到他们公司老板的小开那个事儿啊，那个事儿比较复杂，比较敏感，因为他牵涉到一个很敏感的灰色地带。就比如说像平常讲学校师生恋跟办公室恋情都遇到类似问题，就你的上司或者上司的老板的儿子比如说喜欢你，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那叫做性骚扰，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个叫做求爱，就是因为有时候更敏感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假如说一个上司爱上了一个下属，不管性别怎么样，大家可能是女上司爱上了男下属，他也许真的是喜欢你，那么你那这个，但是问题是他跟你有位置跟权力上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于是你答应不答应都变得好像，或者你愿不愿意接受，你都会变得在权力上面不是能够弄得很理得很干净， 哎， 有点像老师跟学生一样， 这是这么一个问题， 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就是等于说我也没拿这个权力去要挟你， 对， 我有没有向你求爱的权利呢？但是老板整天向你求爱，你自己心里没有压力吗？ 对，你也很烦嘛，对不对？ 你该怎么拒绝呢？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拒绝啊，我觉得你除了可以拒绝之外，你其实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面，因为你如果你不是真的是喜欢这个人或者怎么样的，你就去顺从他，只是因为权力的话，过很久就过一段时间你自己也受不了。 而且人与人的界限有些时候真的是彼此不同的，你比如我就挺难以理解有的这个男性，但是他们有时候是很成功，最后就追追追啊，死赖活的就把这女的给追到手了。你比如说，你像我脸皮薄，对吧？我要暗示一下，一看人家就没戏啊，马上再也不提了。但是有的男的他会觉得，就毛主席说的，成功往往就在于最后再哆嗦一下，不是最后再争取一下，最后再争。毛主席不是说的，最后再争取一下的。 毛主席说哆嗦一下， 毛主席说最后再争取一下的努力之中。很多男的就告诉我啊，这女的就是这，别再缠着我了，我再不要你了。哎，再追一天啊，这女的软了。那你这他叫骚扰，如何裁定这个界限？ 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会不会让你不舒服这件事情嘛，就是说你是不是整个打从心里去排斥觉得恶心这件事情，有时候你只是不喜欢这个人追你，不代表说他是坏人或是他有 骚 扰 你， 我觉得有两个 还是有分别，这个东西就比较复杂，就定义性骚扰的确在很多时候，除非像刚才我们说民生银行那么明显啊， 对， 要不然很多时候是很处在一个很灰暗的一个地带，那所以就必须我觉得真的是要学常识，就男女交往正常，大家人与人交往关系怎么样让人觉得舒服或不舒服，这是一个尝试，这个度能不能把握，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度啊，问题还在于啊，有的时候会变，你比如说有的男生是讲一点情色的段子，但比如说今天伟杰在这里，他比如平常伟杰一直听没问题，伟杰甚至还讲啊，你觉得这是合适的，但是突然有一天呢，伟杰没准个人碰到点不开心的事儿，或者人家来了大姨妈情绪就不爽了，光一听你们这帮男人别再当着我面说这个了，这大家就愣了， 对， 那么你知道他有的时候连这个个人都是会变的，你今天爱听不代表你明天也爱听， 我觉得最简单当然也是听起来比较难的做法，什么划界限，划什么界限，有时候是个人，有时候是一个机构，你知道有的机构当然我们今天会觉得有点过啊，有的机构是不允许办公室恋情，有的机构是不允许师生恋的，比如说有些学校，那不是说他认为师生恋不可能是真爱，或者办公室上下之间的恋情不可能是真感情，而是因为 你很难去分什么时候这个东西牵涉到权位。 对， 对一个机构来讲，这个权位是整个机构的一个核心，你有什么权利，你负担什么位置，你实行什么样的责任，这些东西如果万一跟用来拿来变成一个好像是勾引对方或者是要做什么东西的理由的话，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公司可以说你在利用公司给你的资源， 对， 或者一个政府赋予你的公权力，你去本来这个职位交给一个公务员，这是要让你在这个世上为人民服务，然后你拿去对付你的女下属， 嗯， 这叫做公权私用。 OK， 那学校也是一样，所以有时候这个界限太难画，所以有的机构就一刀切就不准。那同样的，个人也可以为个人设立一刀切的标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可以坚守这个原则，只要有女性在场我就不讲黄段子，或者说只要是比如说我，其实很多人都现在都这么做，比如说只要有任何一个女性进入我的办公室房间，我们一定不全关。 嗯， 这不是为是保护大家，对大家都不好，就只要是单独两个在里，我房门一定不能全关。 那这是君子了。 对，这不是君子，恰恰不是君子，所以你要做这个事，保护他，保护你自己， 自我保护， 你防，大家都要防着。然后同时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所有这类界限你都画好的话，那就是自我保护。 对， 就比如说请秘书，你不要，当然这有时候也会很可怜，就是反向性别歧视，比如说我知道有的老板他是不喜欢请女秘书， 对， 理由恰恰因为避免这个。 哎呀，真的是，我现在见到甚至那有的年轻美艳的女同事见了进了我们领导那办公室，不是领导要开门，而是她随手就关门。 领导说把门打开，把门打开，不要关，不要关。 别这样，领导没有些事私下跟你说。 告知不 见。别。 咱们梁总的问题一般不是说他会骚扰别人。 都他是有被骚扰的份， 对对对， 我们怎么会这么庸俗？ 讲讲他的创伤，他当年一个 那个不叫骚扰，那个是比较可怕，那个不叫骚扰，那个就是反正有个女的吧，就是其实一直也不算熟，但是不晓得怎么就进了我们一群朋友的圈，然后一群文化人知识分子圈，那么他就一直跟我的那些朋友描述我跟他的关系是一个很亲切的男女关系。说到就是他为了我又堕过胎，然后在香港买了个房子给他，他妈的天，我一个房子都没有。然后呢？ 你也想知道房子在哪？ 都是 买给他了， 都给他买了。 现在你还租呢？ 然后呢？跟着呢？问题是他，我的朋友们呢，都以为是每次见我都好像没公开带他出去过，也不跟朋友们聊。我的朋友们都在想，是不是我不好意思跟大家说，我的朋友 也有， 对，然后还帮我瞒着，你知道吗？ 嗯， 直到很多年，我才从我朋友发现，他们原来一直认为我跟那个女的在一起。OK， 更可怕的是，原来在这期间，因为这个女的对我那一圈某一圈朋友的面前是以一个她是我的亲密女友的身份出现，因此。我所有那些朋友写给我的东西，寄给我的东西，有些很机密的东西要发给我，都经过他。 哇！ 而那些东西都不见了。 哎呦， 好可怕哦！ 这成了一个你的一个傀儡政权呢。 真的？ 不是，就等于说这叫什么呢？ 后来我们总结 地下经纪人了。 问题是这样，后来总结出一个原则。我的朋友跟我说，为什么大家这么多年都上当？后来那个女的不见了，大家都说为什么都上当？那就是因为你平常太私密了。 没错，因为大家都找不到你，无法打电话给你， 找不到我， 你也不会接 电话，然后也不知道我平常是什么样的生活，没有人知道我的私生活的情况，所以这时候就制造了这个机会给人了。 没错，像你这样的人，往往对外是有一个女性做代表的，一般是。 我没有。就我跟你讲，现在好了，我现在真有一个女助手。 对。 但我这个女助手是个 tomboy， 是个女同志。 哦，是个女同志，是吧？ 对，很好。我特别喜欢，对不起，我又在反向歧视。我特别喜欢找女同志当助手， 就 因为又细心又率真，对吧？ 而且 主要是不会产生骚扰的嫌疑。 而且不止这样，我觉得女同志在处理很多事情上面很有一手。我发现当他对着男人的时候有一套，对着女人也有一套，都行。 那对啊，他东方不败啊， 东方不败，这是 双轨制嘛，对吧？但是你知道 不是双 轨制，他还有一种文化的这个不同。 嗯， 你像我知道有个华裔的一个女生到了美国公司，他就发现有时候白人这个老外啊，你要当心他被他蒙。他就说呢，从第一天上班就有一个中年 男性白人的这个比他高一个层级的，他就觉得外国人就比较喜欢正能量，每天上班啊一定要跑到他办公室 抱他一下， 抱他一下，他还会那天，但是他觉得外国人都是这样的。 是吗？那他抱别人吗？ 不是，结果第二天、第二天又来了，第二天每以后养成习惯，就每天早上上班，这白人的男的都上来不由分说，嘿嘿嘿一下，最后他终于闹明白了， 忍不住了， 对，就说别拿这个样。